Hello? What's up? What's up? Hello? 拜拜。 是啦，又回来了。 是，这个是什么节目啊？ 这个是做什么？ 又想 做咩啫 ？WhatsApp channel， 我想 Jack 啊，因为 Jack 系 WhatsApp Jack 系啦，因为咧我哋上集咧就讲关于我哋睇 YouTube 嘅一啲习惯或者一啲爱好啦，我系娃娃，我系车淑梅， 我系林海峰，我 曾志华， 阿雪雪啦咁。 咁咧，我哋就讲好多关于我哋即系 subscribe 过啊，或者订咗，即系中意嘅片类型啦。讲 好多佢睇咗唔 subscribe 嘅嘢， 系啦，冇错 啦。 但大家千祈唔好学佢， 冤有头债有主，搵佢 记得 subscribe 我哋。 系啦， 我系精于好啦。呢个即系嗱，而家呢个讲晒我哋好中意睇。其实我哋咧， 我未讲完噶，中意睇。 咁你嗰个就讲中意嗰啲先，因为我开始想讲一啲另类啲嘅嘢。 仲有，不如我只系而家问一个问题，再我哋讲头先，我谂佢嘢。 系。 有冇边啲 channel 咧想推荐俾人睇？ 哇！你咁大啊！ 哇！咁大 啊！ 有 呢个嗱，呢个人真系几好睇，大家可以睇下。有冇边一个啊？诶，一两个有冇？跟住歪歪咯吓，我冇 subscribe， 咩废人咁坐到嚟噶？ 我推荐人睇 呢个真系几得意啊！可以睇下咁。 即系唔红噶，你要揾啲 唔一定红唔红噶，红 嘅都 红嘅有道理嘅，我觉得有阵时又 唔系，我觉得喵喵系几好睇嘅，佢做得几有心机。 喵喵系讲咩先？ 喵喵系一个 有啲人 知，其实 你 问咧， 你 我介绍嘅话，因为佢系应该系前苹果富刊嗰啲人出咗嚟做嘅。 哦，系， 即系佢会有少少饮食男女。 其 实 你话咧，我觉得系一个果子嘅延伸咯。 哦，系啦。 咁佢哋成班人咧都系用。即是做返一啲生活啦、啊、飲食啊，或者有啲人成日讲关于香港嘅一啲即可能有啲式微咗嘅嘢啊，佢可能讲。 你有 subscribe 嘅 冇嘅。 原来我仲有 subscribe Sabrina 噶，我有 subscribe 名人 啊 嘛， 系啊啲名人啊，终于。 咁我就想讲，咁佢哋都 OK 我而家 subscribe 佢啦。 听唔听到我啤嘅声？ 系啊。 咁咁咯，我觉得几好，米子都唔错嘅。 有冇 subscribe 啊？ 冇嘅都系， 我有啊，佢两样我都 subscribe 咗。 点解真系赞佢嗰个砸嗰个揿一下真系好捻难真系。 咁咯， 好差。杨怡， 我未谂到啦，你讲先啦。 哇，咁啊，我叫人，我如果我想推荐人哋睇啊，我考起自己认真呢个题目。 你都睇王阿玛冇讲嘅， 王阿 玛 系啊，其实唔系因为呢排睇好美小姐，王阿玛唔系因为有啲人唔中意猫噶嘛，有啲人中意睇狗噶嘛，系啊，王阿玛嗰个后宫生活就系台湾都系有两个男人啦吓，男士啦养咗一大堆猫咧而产生嘅一个猫嘅 channel 啦，佢哋好犀利，我觉得 佢哋好红噶啦， 佢 哋 系啊， 佢 哋好引申到去产品啊、床单啊， 即系 红 咗之后出好多产品啊， 系 咁我觉得系嘅，即系佢哋系呢啲先。是赚到钱的嘛，讲真。咁但同时佢哋而家嘅片我都仲有睇嘅，因为佢哋去伸展埋喺 broadcast 添啊，佢哋都嗰两条友系啦。咁我都 OK 嘅。 台 湾 好流行嘅。 系同埋，喂，点解我哋拣 broadcast 都好简单？因为系工具比较简单啊嘛，就系做比较快啲啊，唔使好似拍片咁咁多嘢。 其实都有啲工具嘅，不过就 系 需要拍摄嘅时间， 同埋又唔想出样啊嘛。 系啦，以前佢都唔出样噶，佢哋上咗康熙之后就出咗样。 系啦，呢度冇康熙俾我哋。 系好在啫，冇事啊，我哋皇阿玛咯。咁啊，好美小姐又睇上一集讲咗啦，同埋我都会睇超立方嘅。 哦， 超立方我有睇过啊。 系啊，超立方系讲戏多嘅，同埋佢都讲好多 Marvel 嘅戏啊 ，DC 嘅戏都讲嘅，或者佢有讲一啲旧嘅西片啊，佢都会讲翻 电影类 分析下，系啦。咁但系超立方系有啲偏激嘅，你问我，因为好多人都抨击佢，哦，佢中意嘅就讲得好好啊，嗰啲我觉得唔系。咁我觉得佢就好似影评咁咯。 咩都系爱好嘅， 即系 影， 系咪佢好研究嗰啲美国嗰啲漫画嗰啲嘢，系真系帮到 中意嗰啲， 帮到好多 Marvel 嘅 fans 嘅，系咁。系咯，呢两个都都 OK， 同埋 Hebe Face 然都系香港嘅 Hebe Face， 系 好杨怡。 咁我咧就有推介一个台湾嘅 channel 啦，就叫一加一啦。咁佢咧都系有一对情侣啦，然后佢哋咧就有一个 channel， 咁就会咧。其实佢哋都系做拍片啊，有个工作室，佢哋成日会有工作室开箱啦，我好中意睇啦， 系， 因为我哋都好中意点样布置、 啊，我哋究竟几时接到开箱？ 系，哇，好难， 声音开箱得唔得？ 系啦， 咔嚓， 而家我打开呢、這个， 唔系我可以帮你影个产品，就系出我哋把声嘅，系啦。 你嗰下咔嚓晒成啖水喷出嚟， 系啦。 咁然后佢会介绍，又系介绍 3C 产品啦，但系佢都有 podcast 嘅。咁而我好中意系因为佢哋咧，好得意嘅，有时佢哋会有啲情侣 Q&A 啊。或者是一些得意的东西啦，还有他们住在台湾是怎样啊、 哦、我们都有 Q&A 的100集记得 send 些问题来的。 是啦，然后、我都会推介 MoMoments 啦，因为煮东西的人呢看他呢、哦、是其实他真的是懂煮东西的。即有些人呢你是觉得他喂这个艺人他说自己是南大啫，是不是真的懂煮东西 啊？毛毛啫。 是啦，那毛舜筠、哦、是啦、哦、MoMoments 是毛舜筠。佢嘅一个系一个 channel 嚟嘅，咁佢好有 heart 嘅，佢又好即系好普通到慢慢 upgrade， 系 佢有时即系去咗泰国仲自己剪 研究嘛，系啦，自己搞咯， 我觉得好得意嘅，可以支持下咯， 系因为佢仲系自己搞 嘅 啲嘢， 而佢煮嘅嘢食咧系真系 exactly 咧，佢有一次煮嘅餸咧就知道，哇呢、這个我都识。真系咁整嘅，我就觉得哇， 佢真 系有料 真咁喺度整咯，唔系拍片。 当然佢有料到过我啦，系 哇，系南大喎、 啊，系啊， 但有啲人南大好容易拎噶， 唔、哦、系因为你咧煮嘢食咧，仲有个问题咧，就系、是、喂，妖都唔知道好唔好食嘅，煮啫嘛。 哦，因为睇好难 feel 到佢， 咁你个梗系话啊好食啊食，即系、哦、 其实我有少少厌恶呢啲煮嘢食嘅， 系 因为太多煮嘢食 了、啊、 有阵时。 但系煮嘢食系原来喺 YouTube channel 里边咧系不死，系啊， 系啊，同埋做 好多人最、哦、即系好多人会最多人去拍啊，即系入 YouTube 入门咁啊，好似 咁算唔算？因为最方便拍啊， 都系嘅，主题容易啊嘛。譬如我嚟嗰个教人煮嘢食，或者唔好话教人，即系 share 你点样整嘅。 OK， 咁你好容易噶，你屋个电话就得啦，系咪？ 系 就系、是、咁样咯。 哦，我啱啱谂起一个，有一个系近期启发咗我嘅。 启发啲咩咧？ 我跟咗佢嘅， 系， 但系我唔系煮嘢嘅，都唔系打机，亦都唔系。 学咗咩？咪 我 学 咗系教学教咗咩咧？就系、是、有一个写咗个头先，我惊我读错佢个名嘅，系 Kristen Trier。 系。 系啊，咁咧佢其实系一个香港女仔嚟嘅，咁咧佢啲片咧全部都冇佢个样嘅，佢只系影住佢屋企，可能佢喺度生活，去执袋啊、切嘢啊、煮嘢啊、晾衫咧，用就佢用佢温柔嘅声线喺度讲一啲喺香港生活嘅嘢，例如初头咧我就冇钱，即系租喺出边租屋啊，租嘅时候遇到啲咩问题啊， 生活嘅 系啊，点样悭钱啊，平时我系点样处理我啲衫啊，点样去选择，即系。点讲咧？可以卖紧佢自己嗰个生活态度咯。 系， 因为可能有啲人就好中意买好多嘢噶嘛，但有啲人就好似佢咁，我好简洁嘅就其实唔需要太多嘢噶，你屋企又唔够位啊，即系一啲好点讲咧，好生活嘅平常嘅片咯。咁我学咗佢咩？就佢有一次就话佢悭钱啊，即系点样储钱，佢就记账啊嘛。其实记账呢个方法好多人都知系咪？ 但 系 会唔会做咧？ 系会唔会做咧？你系咪真系翻到屋企坐度打本簿写？我买咗五蚊叉烧。 有嘅，有嘅， 有啲冇咧？咁但系好难交往嘅。咁但系坐得写好，你而家几多人翻到屋企 用 app 嘅？而家 系啦，咁佢就介绍咗个 app 咧。我而家用咗个几月咧，系 work 嘅。 你好叻啊！因为我曾经 download 过好多无数啲 app 嘅， 系啊，我 但系我从来都冇入过去，超过三日。 OK， 我潮咗成个几月啦，而家。几好啊，我觉得咁呢个系咦，我因为睇咗佢而学到呢样事情， 系 我仲睇紧嘅，系啦，希望有一日 好似呢个系你唯一嘅学习嘅一个 channel 系咪？而我就有好多 channel 都系学嘢， 系啊，因为其他 YouTube 我都系娱乐性， 吓 都系嘅。不过你头先即系话除即系学嘢，其实我都会嘅，即系可能唔识嗰啲 software 啊，或者唔识嗰啲即系相机啊点用啊嗰啲嘢，咪揿嚟睇咯。 冇可能，因为我咁我的工种同你哋唔同啊，我又唔需要上去學習畫畫。 例如试完呢个节目点样可以成立到咧，都系因为我喺 YouTube 度睇点样系可以 broadcast， 但我系睇鬼佬嘅，即系好多 系 外国人， 系、 啲、啊、 鬼佬会好啲片好捻长就系讲呢样嘢， 同埋譬如拣咩器材啊。 啊，咩 咪 啊， 咁样咯，因为咧香港其实好少人，佢讲啫嘛，佢唔会话俾你听，喂喺边度有得买呢度点样试咗系点。 所以其实你话有好多同类型嘅片咧，例如煮嘢食嘅片咧，点样？但系你话睇边条系真咧？其实你睇好多咧，即系唔一定系教得好好，即系。真系垃圾好大堆嘅，所以你话好多咧，其实都系因为咧你要拣嚟睇咯，即系你要哇系好多，但系你话真系值得睇系好少咯， 同埋我有時都覺得係真係紅咗之後有啲真係會變咯，即係會嚇咁嘅而家。 咁我哋要點啊？我哋要紅咗都唔變係咪？ 我哋首先 可唔可以 紅啊？ 可唔可以令到我哋紅先啊？ 冇教嘢咁啊，因為冇教嘢俾人啊。 我哋又冇開箱係咪？又冇得收錢。 冇教嘢我哋。 我哋又唔 subscribe 其他人。 我哋有冇會員制？ 係啊，唔使會員制。 喺會員制有啲人有。 係啊係啊。 係啊，有啲人而家係有嘅。 即係譬如咧，西瓜啦，大家知唔知道西瓜係？係啦，咁佢係以前903一個主持啦。咁佢都有 podcast 噶嘛，咁佢都有啲会员制，就俾一啲会员听嘅。 唔系 会员会听有啲咩咧？ 唔知啊， 粗口 啦，粗口系咪？咁我哋唔使喎。 佢会讲可能如果例如可能普通嗰啲，咪只听到十分钟噶咯，会员咪成个节目咯。 即系好好啊， 即系咪潘聪咁嗱，以下阿郎就去翻嗰度睇。 系啊，冇错。 突然间你突然间住吓。就咁就冇噶，系啊！而家咧你就要 冇错。 唔系，但系你问我哋咧，即系我就即系当然有啲人就话，诶、哎，而家好兴咧，话叫人哋俾钱噶嘛。但系咧，我就觉得我哋就未去到呢个期，即系未去到呢个 level 嘅，即系叫人俾钱。即系我觉得叫人俾钱，即系 我哋得百几人啫。 系咯，即系听，我哋都系而家都系随手听啦，我哋都系随手做嘅啫嘛，因为 系啊， 即系你未去到话， 所以有时我哋停播咧，麻烦大家体谅下，冇钱收噶。 而家就开始有啲人系就话，我喂你冇嘅，你又冇啊，你冇嘅。 我已经有 refresh 好多次， 系 啊， 有啲人话 吓， 我等咗吓又冇啊。 我哋做 podcast 为咗兴趣， 好多谢你等我哋，但系我哋有阵时真系好多。问题 我哋要为咗赚钱，赚咗钱先可以做 podcast 噶， 尽量去。 同埋我哋其实录音都系即系自己自发性咁样，即系得闲啊要咁样先噶嘛。真系我真系唔 同埋有灵感噶嘛。 系咁， 同埋有试过真系冇 mood， 真系冇录住。 系啊，咁我咪冇所谓。其实我真本来谂住都系谂住即系。 其实我冇 谂 过玩到咁耐，我哋 系 啊， 可能我哋去一百集咧，系咪？ 一百集，一百集，我哋要坚持到一百集啊！ 希望系，但系希望大家一百集嘅问题。可唔可以丰富啲？我哋发现嚟嚟去都系嗰啲问题。 太多人问我哋点样识啦，呢个问题可以 skip 啊，大家。 唔好再问同一个问题，系 系咪嗰个问题？ 一百集，一百集，一百集，一百条问题大雾集。 咪住先，虽然未到一百集。但是由这一分钟开始，我已经要进行一个紧急的呼吁，呼吁大家，因为我们有一个 Q&A 的活动需要你来 Q 我们。 因为你不 Q 我们，我们又怎样 A 你们呢？方法很简单，只要你在我们 IG Inbox 那里留言写着一百集问题啊，唔该，然后写得你的问题，我们收集了之后，就会在我第一百集的时候进行这个 Q&A 的游戏。 如果我们揀了你的问题来回答，咁就有机会得到一份神秘小礼物添，仲唔快啲问我哋？做乜啫 ？WhatsApp channel， 爱我请留言，三位主持亲自回复你嘅留言。 今日我要读的留言是有一个听众叫做 Secodia， 我哋唔识读佢个名啊。Secodia， 你可以讲翻点读你个名俾我知。但重点是佢讲咗一句，可唔可以介绍边个公仔系杨怡？嗱，如果有兴趣想知道边个系杨怡咧，麻烦你睇翻之前嘅 post 啦，其实有个介绍噶。好，系咁先啊。 如果他们的留言引起你的共鸣，就快点留言给做什么啫啦。做什么啫 ?WhatsApp channel。爱我请留言。 好啦，我们继续这个 YouTube 的话题。有一个话是一个话题，我首先话本来是原意是我挑起这个题目的。原意就是其实我发现除了我会看那些 头先讲 的 那些 算是正规的 生活 电影啊，即是我会看猫啊那些东西之后，有些奇怪片其实我都会看，不知道为什么。 我可不可以讲一下呢？ 例如这排我看什么呢？我看蜥蜴甩皮。 啊，你唔知道，但系明明识亦佢都唔会中意睇，唔知点解佢会睇咯？ 唔系我怀疑啊，我后屘谂翻点 解 会 睇呢啲咁嘅嘢？ 就系因为我有个 friend 咧，佢系好湿疹好严重嘅，佢就拗到甩晒皮只手啊，即系成日都拗啦，跟住搽咩都唔好咁啦，有啲。咁我就帮佢 search 下有冇啲 cream， 因为咧你知道有阵时啲 cream 搽耐咗咧，佢个作用就好似冇咁大啊。即系你要闪新嘅 cream 系啦，即系冇 feel 啦。咁我就啊帮佢 search 下，咁我就可能我喺 Facebook 又或者 YouTube 都 search， 可能甩皮咩解救啊，唔知乜嘅时候，突然之间某一晚喺我 look 紧个 YouTube 临瞓前，点解有个蜥蜴脱皮嘅片喺嗰度？ 因为你 search 咗太多粒皮， 我 search 咗脱皮，应该怀疑应该系 呢 个 时候。但系你觉得奇怪，但系你睇喎嘅就， 因为我系主要嗰个 look 咧，你一停佢就会 play 噶啦嘛。 因为我太少喺电话睇啦，所以我唔明白。 系啊，佢就会 play 噶嘛，咁 play 嗰啲蜥蜴咧，唔系嗰啲盐蛇嗰只蜥蜴。是整个身好多刺嘅，好多尖尖刺嘅。跟住呢你佢就话佢我先后咪再 search 返，原来呢啲蜥蜴呢系会不停咁甩皮，因为佢会长大呢，佢啲皮系硬嘅。我就发现有个日本人居然影佢只蜥蜴系甩皮，佢俾我钳帮佢即系帮佢脱啦，即系掹嗰啲皮，佢眼睛啊个鼻窿个皮啊掹出嚟啊，手脚啊佢啲尖嗰啲刺呢，因为啲皮好硬啊，咁佢一掹出嚟就有啲卜卜嗰啲声呢。嗰、那个日本人配埋音乐啊，居然， 所以你就好迷恋啊！脱 皮 BGM 啊 ，Oh my god！ 跟住，哇，咁都得嘅咩？同埋有少少强迫症，我就觉得我想睇晒佢，帮佢脱好晒佢个头嘅皮，你明唔明啊 ？OK， 佢不停攞个钳，可能钳佢个鼻啊。 唔知 点 解净系听我都觉得想飞 眼啊，咁样即系帮佢掹掹开晒。其实嗰只色都几靓，橙红色嘅。 好核突，我唔知道，我真系讲，我 唔知 道，我都唔明点解 奇怪嘅片 咯。佢讲出嚟话吓，可唔可以睇呢啲嘢？ 同埋我会谂翻起我有个以前有个同学好中意养呢啲咁嘅类似， 系爬虫类啊，系咪？ 令到我好唔想面对。 即系呢个系阿牛嘅一啲古怪嘅， 即系咁 样， 佢几有趣嘅。我呢次就开始自从睇嗰次之后咧， 牛认为有趣啊， 佢就开始标其他嘢去睇过嘛。 系啊， 就发现原来咧唔系净系本人嘅，鬼佬都好捻中意影啲蜥蜴脱皮，系啊，脱皮咯。同埋有一个系影，即系如果蜥蜴脱皮，你人就话佢有人养，就我哋帮佢钳啫。佢冇人养嘅话，系佢唔知买嗰啲好岩残嘅石头或者木咧，等佢自己磨甩佢嘅。 哦，即系大自然嘅 大自然嚟嘅，系啊，真系咁。 好，即系呢个系阿牛中意睇啲片啦。嗱，话说你讲呢一样嘅时候，我谂起咧有一轮有啲人都好中意睇咧。啲暗疮啊， 系、哎、 啊， 定系嗰啲流脓嗰啲又唔知啊，即系我冇睇过。 处理伤口、啊， 但系咧， 诶， 唔系即系啲嘢啫，你唔好讲处理伤口，即系佢， 你又惊啦，系咪？ 即系我谂起咧，嗰排有啲人讲话，原来有一啲人咧好中意睇呢啲，系咪叫疗愈咧？啲人要 系啊，治愈片啊嘛， 食嘢咯，或者睇人狂 食 啊，食 嘢都唔算核突噶。 哇，睇人狂食嗰啲我好惊噶， 嗰啲我有个 friend 都好中意睇嘅。跟住即系听嗰啲嚼嚼声，即系食嘢。 嗰啲系食播啊嘛， 系 嘛？ 系啊，即系譬如你食一个炸鸡就咔咔嗰啲声，佢就特登揾支麦嚟收嗰啲食。 咁咪同头先嗰个日本人录嗰个脱皮一样。 系啦，但系之后就觉得。咁咯， 咁你有冇啲奇怪嘢你睇啊？ 我睇有啊， 讲嚟下， 超过讲我只好啦，正常。 咩？我冇呢一种啊。 系咩啊？ 我咧有一轮唔知点解，我其实我谂唔起点解我会睇个 源 头 喺边度睇到。 系 啦， 点解会嗱即系你计而家 YouTube 或者即系社交平台嗰啲咧，都系话演算，即系你咧，譬如揿过呢一啲，佢就会推介类似嘢啊。 系、 而我而家啱啱想讲呢个咁奇特嘅片种咧、 啊， 就唔完全系唔知点样拎到，就系、是、咧，我唔知道有一轮咧，我 YouTube 就出现咗一啲咧。野人啊，系咪叫野人咧？又唔系即系黑黑地，好似非洲屋 野外求生咁样嗰啲啦。 唔系野外求生，佢系土人，系啦，土著咁嘅土著，唔知喺边度啊？喺土著起用人手起屋。 哦，我睇过， 可能就系因为咁，你哋嗰日用咗同一个 WiFi， 我哋 讨 论过吓，系嘅咩？ 有时咧，如果用同一个 WiFi 咧，可 能 会噶。 我睇唔到费玉清唱歌先啦，首先。 当时我睇呢啲片咧，我仲喺澳洲嘅。即 系 我仲喺澳洲噶，未翻嚟。 澳洲有个 我睇 过 噶， 我同过。 你讲起呢个 有一轮好多嗱，我唔明系咯，但 系唔知唔知边个标出嚟噶嘛？ 例如你话我搵个野外求生或者搵个起屋， 你讲嗰个系咪好似野个土啊？突然之间喺度掘个地下咧，跟住掘咗个泳池出嚟啊嘛！啲坡又好靓啊，两条友搬嗰啲石啊 咁啊！我唔知咧，听紧嘅听众有冇人俾到资讯我？因为咧，我曾经好质疑嘅嗱，首先咧呢一堆话嗱，佢片里边咧，我咧就冇乜听声嘅，通常 唔使听声，佢快镜 系啦，因为咧佢都唔会讲嘢嘅。 我都有听 系 timeless 嚟嘅。嗱，佢咧佢点咧？初头开头咧就例如佢嗰个 thumbnail， 即系嗰个相咧，见到咧其实系定格咧，就系、是、例如佢会影一个哇，好似皇宫咁嘅泳池嘅，跟住就有几个土人，跟住 how to make 咁样点咩嘢，跟住我就哇好咁劲嘅，跟住入到去开始 play 嘅时候咧，佢就系一个土人好好山寨嘅，喺个烂地度突然间开始挖窿啦， 勾掘。 嗱，佢用嘅工具咧，讲紧可能系。一啲好简陋，并唔系有电嘅工具，一定系一啲斧头啊、铲都唔系好靓 嘅原始嘅味道。 有啲我甚至乎见过佢用手噶， 系半啫嘛。 跟住我就系睇佢快镜，可能用咗我唔知几日啦，佢唔会写几日嘅。总之见佢噼里啪啦咁样两条友咧，又远又近咁搬啲石啊，搬啲泥咧，砌咗一个好捻靓嘅泳池啊，或者嗱，佢好夸张，佢建筑咧去到。叹为观止嘅真系，嗱、 啊、 后期我睇越睇越多之后，发现咦，其实系咪真噶？第一样嘢喺质疑就系、是 哦， 究竟系佢嗱佢因为快镜啊嘛，你唔知道中间佢有冇剪辑过咧、 哦？ 究竟你话可能五日 five days 唔知点样 how to make、 哦、 a pool 嗰啲，究竟佢系咪真系五日啦，大佬？大佬可能中间用咗 成 个月，中间 可能。 咁、哦、你总之好夸张嘅，佢啲建筑系有条水道啦，你可以穿落去再上翻嚟。 通常最后 ending 系咩？就佢哋喺翻嗰个池度游水， 同埋食嘢嘅，即系好似探世界咁。 哇！呢、這个好似宵夜食大结果一样。 有一个地底洞先劲啊，直情成个有间房有张床噶。 系啊， 跟住我就开始质疑，究竟咩人会拍呢啲片 咧？我都几时睇到睇过，我噏得出。 跟住我有睇过嗰啲咧，我话听佢哋嗰个订阅系黐线咁多噶。 嗯， 系唔知讲紧几多百万嘅， 系啊。 跟住下面咧有好多人留言，有唔同国家啦，即系多数系英文嘅咧就识睇啦。口就话，或者哇，点解咁劲啊？系 incredible 啊？点解你哋可以咁做啊？点有啲咧就话，点解你俾咗几多钱呢啲土人做啊？睇过系啊， 好认真。 即系佢系咪一个例如有一个外国嘅拍摄者俾一啲钱呢两个咁嘅土人 嚟拍啦？ 系啊，你同我咁整，跟住拍拍， 我摆上网。 嗱呢个咧，我未揾到答案嘅，因为我觉得呢啲片好奇怪。咁佢 account 佢同埋佢赚咗好多， 系 好多 like 同埋好多 subscribe。 呢、 這 个状况令我谂起另一个片，是就系、是、一个内地有一个好大家都好出名嘅， 系系系。嗱呢个大陆嗰个李子柒咧，就系好出名，即系佢系。唔知几多百万嘅咧， 佢又成日着埋啲少数民族嗰啲衫。 嗱，你 這 个李子柒咧，佢系真系有人去拍嘅 ，OK。但系土人、哦，同埋咧，我唔知佢用咗咩原理咧，令到咁多人揿佢订阅啦，赚咗。 佢赚唔到你个订阅啦，都 冇嘅。 但系佢你 交两位， 你有睇过咩？ 系啊，你有睇佢 一 个 噶，因为咧我睇嘅时候咧，虽然你有啲片大同小异，都系一啲土人做一啲建筑啦，但系咧， 你咪突然之 间 相信 嚟噶， 突然之间相信佢哋起到金字塔系咪？ 系啦，唔同嘅，但系讲紧可能系两个至三个人噶咋， 系 即系佢片里边啊， 系啊。 咁你话头先李子柒佢类似，但系咧问题系佢系佢系一个有啲组织嘅， 有个团队帮佢拍， 同埋 呢只 佢土人、那個， 但系都系扮到好原始嘅。 唔系，但系佢土人嗰个好奇怪，你觉得李子柒你都系捧一个人啫，你唔会捧嗰几条土人去起楼。 咁嗰个 channel 嘅。即系嗰个主角，佢哋两个拍过野人啫，但系边个系持有者啊嘛？ 冇啊，唔知啊，系 咪就 系 咯？ 一定要系土人噶， 你都睇咗啦， 系啊， 系啦。同埋咧，我想讲咧，即系收尾我开始就戒咗唔睇啦。而家我冇见到佢介绍我睇， 我睇过呢、這个。 而家会咧，通常我、這個、我会咧 don't recommend 嘅、 哦， 我会揿、 哦，我冇揿嘅，但系我唔知点解佢突然间又消失咗喺个。 你 讲 起呢个土人咧，我翻嚟睇过一个咧系。佢唔系土人，系咩？系有条友咧，成日做嗰啲实验咧，系好黐筋嘅，成鬼佬嚟噶。系佢咧，可能咧就系、是、佢 其实令我知，原来将个珍宝珠定嗰个万珠打过汽水会爆炸嗰啲啊，又或者佢系攞啲火柴咁， 我有睇过， 砌成一个波咯，跟住似个点着佢嗰啲啊。 我睇过嗰啲咧，例如佢煲滚诶，将嚿铁咧，有嚿废铁啦，唔要嘅，即系垃圾，好似坑渠盖咁啊。佢咧就因为诶鬼佬屋企好多 好卵大啊， 好卵大啊，啲火炉咧就唔知攞个嘢咧， 咁点样 掟落去融咗嗰嚿。废铁啦，跟住融咗之后咪变咗一啲液体嘅，跟住淋落去一啲我唔知乜叉都淋噶喎佢。 我试过见过系 淋落个波度， 我试过淋咧系佢哋应该嗰个花园定咩有矮巢 啊， 跟住佢就倒嗰啲水啊，定唔知咩落去， 咁银嚟噶， 系啦，咁跟住当佢凝晒就佢就剥晒泥，就发现嗰个矮嗰个窦 系 好大嘅， 系啊， 但 系 当然杀咗好多矮啦吓，系啊。 我睇过啲咁好胶嘅片， 呢啲咪胶片 咯。唔系我呢种片咧，大部分都系鬼佬嘅， 系好得闲嘅真系。 冇亚洲人嘅。 我其实真系好少睇胶片 嘅。系咩？我真系好少睇胶片。 可能我哋有睇，所以弹出嚟。 唔系啊，即系影响 咗我传染咗。 如果要睇整嘢嗰啲，我就会睇佢点样整一个木啊，点样起一间屋啊，都喺个森林度。 唔系咁，你呢个系正 常嘅。 唔系，我有睇过啲正常啲嘅，例如咧，我有一轮好中意睇啊，啲人咧都系鬼佬嘅，将呢啲旧嘅物件咧翻新到好似新咁。 好多， 系啊系啊。 例如个 Game Boy， 你见到入晒水啦。浮晒啲污糟邋遢， 我通常睇嗰啲系铁，即系生锈，一个刀系生锈嘅， 佢变翻做拧， 磨到好拧啊！ 我见过一个系旧嘅烫斗咧，系生晒锈，系掉喺街都冇人执嗰啲咧， 佢就执翻嚟整到新， 跟住佢整到系银色啊，喷过晒螺丝，其实我唔明佢点解咁做。 我中意睇有啲人诶砌嗰啲细嘅屋啊。 哦、 即系佢挖一个地，系喺张台度嘅啫，整个跟住就将佢真嘅屋咁睇啊，即系有地基啊，有打晒嗰啲钉啊， 佢将 Sims 搬咗去生活嗰度， 跟住喺度睇，哇，好得意啊！咁 有阵时我觉得咧，我想睇嗰啲咧冇嘢讲嗰啲片啊，即系佢唔系话诶呢个系点 解释嘅， 即系佢系有音乐，跟住就见到佢咧系快镜嘅， 系啊， 呢种咧形式嘅片咧，我都有阵时会唔知不知不觉 咁睇 晒 咯，系啊，但系可能成半个钟噶嘛， 有嘅有睇，因为整手工嗰啲。系嘅，即系譬如你话整一个模型，点样砌一个嘢出嚟啊？嗰啲咯， 系啊， 系有时睇嗰啲好超，即系日本人佢咪自己整嗰啲嘢， 细 嘅佢唔讲嘢 嘅， 因为净系有少少音乐。 我睇嗰个系模拟海啸啊， 哦， 即系佢一个大嘅好似鱼缸咁样，咁佢就有啲泥系沙啦，跟住就呢边系屋嚟嘅，摆到好靓，跟住佢就模拟水系咁涌入嚟咧， 实验嚟 嘅，下边嘅泥系点样开始软啊，会冧边边咁样， 即系做实验 嘅，睇咗九个字。 哇！ 我突然间想起有一啲片，又系有一排睇系咧，个有一日本人嘅都系，佢咧你知日本人佢哋真 系 好精细啊！佢咧拍一个片系用一啲微型嘅厨具煮饭啊！ 哦，系啊，香港都 有睇啊， 但系咧佢系好靓。 香港 我觉得日本个真系好靓，佢咧把刀真系真可以切嘢嘅。 系啊。 好靓，系整到好似真把刀。 而家有好多短嗰啲嚟睇，十五秒啫，我睇。 系有一个咧，就系整一个火炉，即系烤个 pizza 出嚟，即系好细个 pizza。 我睇过，连个炉都要砌噶嘛。 跟住同埋整 pancake 咯，跟住佢攞啲假嘅台凳咧，即系整完之后摆上去，好似 系实质噶啦， 好似有个公仔食咯，但系食唔到啦，即 系 佢手指咁切噶。 我反而记得有一次系整有一条片系教人点样整嗰个生菜啊。 假生菜， 假生菜啊，系细嘅又系微型噶， 即系啲微型 嘅 整 出 黐咁啊！ 即系嗰啲日本人好中意拍呢啲。 讲起呢个咪之前有一个咪全部嘢食都系 LEGO 咁，但系切碎佢，跟住 呢个都系嘅，呢个咧嗰个咧系我唔知大家 日本人啊， 好似韩国定唔知边，好似唔系日本，佢就 整蛋包饭啊， 好得意啊！佢咧有心机咧，就系用一啲，首先佢用一啲积木啦，唔一定系 LEGO 嘅积木咧，就砌咧，就用 stop motion 咧。整咗一个好似即係佢逢亲呢，譬如呢条蕉，你见佢呢条蕉摆到啦，攞把刀一切呢，佢变咗 LEGO 㗎，知点解。 切开咗散嘅， 总之佢煮都拍到得意啦，系啊，煮嗰啲嘢咧一堆埋一齐就变咗 LEGO， 但本来系真嘅，咁佢拍得好靓，我都觉得好靓，同埋即系令你觉得好有心机咯，佢哋 呢啲算系正常啲嘅片啊嘛， 系 对比色嘅脱皮， 同埋有一轮咧，我睇过再高啲嘅片，有一个频道咧，即系你头先话古阿毛啊，咩超级科嗰啲比较大路嘅一啲。电影你类似影评咁样嘅，即系评论电影啦。我有一轮唔知点解会揿到有个，即系可能又系睇呢啲嘅时候推介咗一个频道咧，佢专系介绍一啲沟片嘅， 哦、 或者系一啲 比较唔系大陆，唔系血腥嘅 片， 系啦，或者系一啲唔系我哋经常睇嘅国家，例如可能系瑞典嘅，即系嗰啲我德国嘅，即系唔系我哋大陆会睇嘅。咁佢就用嘅形式咧，有啲似古阿摩啲，就系讲翻呢套戏啦。 成套嘢点样？ 佢就唔系系啦，快又唔系好快嘅。咁咧，嗰个 channel 咧，周不时就会推介一啲，哇！你睇到个名咧，其实你唔即系讲，佢唔会讲套戏名嘅。 哦， 佢讲一个情节嘅，例如一个咩有美嘅女人，一个咩男人爱上一个有美嘅女人咁样啦。咁你就咦咩嚟噶？ 咩睇啦？ 我唔知啲你哋可能冇嘢啦，即系你哋唔会睇啦，系咪？ 睇下咩咯？睇下有几吸引咩有美嘅女人就应该唔会睇噶啦，有病嘅男人系一街都系啦，系咪先？ 咁我咧就好好奇啦，即系例如话 好奇之心，人皆有之， 系一个一个女人有一条尾巴嗰啲咧， 有冇 subscribe 人？ 冇噶，冇噶，呢啲勾噶，勾噶，勾噶。跟住咧，我记得好似系叫做惊悚歌啊，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听众有睇过啦。 怪得真系好惊悚， 真系好惊悚。 佢除咗啲鬼嘅片咧，或者系啲怪嘅片之后咧，仲有啲 奇怪 啦， 系啊。 咁我睇， 我打个惊字已经有啦，第一个弹出嚟就 惊悚。咁跟住咧，可能其实佢都好多人 subscribe， 系啊， 唔知 啊，我哋唔知啫嘛。 咁跟住我想讲系无意中就睇咗有一次，有一个人佢就系介绍有一套唔知咩嘅片， 哇，好多人 subscribe。 系啊，佢系介绍嗰套戏。你是不会看的，就是那个女人有条尾的咯，但是好 嗱，我 现 在 惊 悚歌的第一个片， 啊、 我不知道片名写住咩，真实事件，男人无人就用桌子代替， 系啦，呢、這个名咧系 女人竟然忍了，但你居然睇， 嗱，我想话咧，佢嗰啲标题咧系唔会讲套戏系咩嚟，然之后就觉得吓，即系咩啊，咁你就好想知啊嘛，咁咪睇咯。 嗱，佢下面有一套，有一条片，嗰、那个 边个 cut 到 嚟 睇啊？ 缩图咧系 Angelina Jolie 嚟嘅， 但系佢个标题咧， 佢标题系咩？新婚夜，娇妻不但提特殊要求。背上还有诡异痕迹，身上还有异味， 是什么来的？ 这 套 是什么？这套写着那个 Captain Angelina Jolie 来的， 他应该是大片来的，我不知道 是什么来 的、 這 個、所以呢就是这个标题令到我按进去看咯。 OK， 试一下 但他们 已经想得飞， 他们两个呢听到的时候都吓好鄙视我的眼神。 没 我没看过这个。不是啦，这个我知道是什么戏，他下面有一个他的标题又是你想死的，他的标题是什么？靓丽少妇竟然对着镜子用酒瓶叉叉叉，背后真相令人背脊发凉。嗱，呢套系我只系尾套系 Gone Girl， 系啊 ，Gone Girl 失踪罪系咪啊？ 但系佢会用一啲好骑呢嘅文字去形容里边嘅， 因为咧佢 吸引你睇嘅， 因为咁样先多啲订阅啊嘛。嗱，我哋就输咗啦。 你净系讲啊失踪罪咁样就冇人睇啦，可能 系 咪？ 系啊。好鬼有趣喎！啲标题 我咧，不如讲嘛。咁佢我哋唔好讲。 你嗰个女人有美究竟喺边度啊？搵 好 耐噶啦， 好耐噶啦， 两年前咯。 咁跟住咧，我就有一次其中有一个啦，我觉得佢介绍咗，我觉得哇呢套戏 你都想睇 过嘅，唔系咁我已经睇咗啦。 就系咩女人有美？ 唔系嗰个咧系有啲意思啲，唔系啲胶片嚟。请 讲。 佢好得意嘅，佢系话咧黑白戏入边嘅演员走咗出去彩色世界噶。 咁熟嘅呢个， 你有冇睇过？其实我唔知套咩戏， 系细片嚟噶， 系啊，细片一定系细片， 好似系，好似睇过。 咁咧，通常咧好得意，佢唔提嗰个戏名啊嘛。咁我就 讲系啊，佢讲晒出嚟，但系唔讲戏名。 咁我就可嗱，亦都系咁啦。我就去揾真实嘅，令到你 好想。 咁嗰套戏咧，原来都有意思。 叫咩 名 套戏？好卵嘢。 嗱，总之我记得佢嘅情节就系话咧，佢唔知话一部黑白电影嘅演员好得意喺个电视嗰度，即系少少，你讲少少有啲科幻嘅。佢就话咧，有彩色嘅人入咗去之后咧。令到佢哋个世界彩色之后咧，发生咗好多唔同嘅事，即系例如佢哋黑白咧好平面，唔知道血系咩色啊，即系冇杀人啊嗰啲嘢咧。跟住咧个彩色嘅人入咗去之后咧， 好似听过， 佢哋越嚟越有彩色，之后发现原来颜色系好重要啊，即系破坏咗佢哋好朴素嘅一啲生活咯。跟住我先知吓咁得意嘅呢套戏，咁佢当然个标题啊系古灵精怪，啲咩叉叉啊，咩男人咩桌子嗰啲啦，系。咁呢个系我喺呢个惊悚歌度睇翻嚟。 哦，惊悚歌嗱，呢度真系好多片，啲 subscribe 都几多嘅，好多。 系有冇 subscribe？ 每条片嘅 view 数都好多嘅。 系啊， 咁但系 YY 都系冇 subscribe。 我怀疑佢系大陆人嚟嘅，不过 YY 都系冇 subscribe。 大陆人嚟嘅好似。 唔理啦吓， 系啊，任教公园就 Y Y 嘅 subscribe 就好捻难。 我实在太少睇呢啲鸠片， 佢好实用系嘛？ 我太实用啦。 系咪有阵时咧？我睇咗呢啲鸠片啊，例如有美嘅女人咧，我就话俾杨怡听嘅。杨怡咧系听晒我讲呢个故事， 系咪好叻啊？ 然之后杨怡话：好啊，你讲。 咁系咪讲完即系播翻个友谊嘅棺材？ 唔系有一次我唔知睇到边一个咧，都系类似介绍咗呢啲咁嘅。 其实好多嘅， 系其实好多好多。 如果啲邪教片嗰啲都几搞笑。 咁同埋有啲片咧，我都冇 subscribe， 但系都会睇嘅。例如就系好中意咧，有一啲应该系鬼佬整嘅，就系嗰啲明星由细到大嘅样变化嗰啲，你有冇睇？ 哦，即 系佢细个 cast 翻咩明星啊 ？Brad Pitt 咁 系啦，即 系 佢个样系咁变噶嘛。譬如之前我睇嗰个系英女王噶啦，即系佢细个 B B 都一路老咁样嗰啲，我都会睇嘅。嗰啲好短嘅啫。雞片可唔可以稱為？ 我有睇過，之前也有睇過。 有嘅，例如因為好多明星，即係外國嗰啲明星咧，係童星演出嚟，所以好多佢細個係咁嘅，原來咁咯。 冇嘢講噶嘛，你講嗰啲係咪？ 冇嘢講嘅，得音樂嘅啫，然後有年份咯，同埋佢幾多歲咯嗰陣時，我又會睇嘅。跟住有一個應該係一個時裝雜誌，係咪 Vogue 嗰個？定系 GQ 咧，有阵时都会有一啲可能嗰排，譬如 Spiderman 或者边度去访问，系有啲明星可以上去咧，就好中意。之前话就睇嗰个 Blake Lively 咧，打开本嘢就睇翻佢以前最重要嘅日子穿了什麼，着咗啲咩衫啊？ 我睇咗啦， 系啦，即系哇，好靓喎呢条裙，诶系呢条 裙，好中意佢讲翻。 系啊，我呢条裙嗰阵时，我第一次上红地毯啊，呢条裙系 Valentino， 同埋当时我有 B B 啊，佢讲 系啦， 跟住嗰本书好靓噶， 系啦， 佢要翻嘅。 有时我同埋有时诶，有一期咧系访问 Angelina Jolie 个袋入边有啲咩？ 哦，系啊，呢个我中意睇嘅，系啊。 但系佢嗰个系有啲诶，即系大咖啦，大明星话我例如佢。个袋啊，或者佢啲诶，我睇有一轮咧，通常都系介绍佢间屋嘅。 哦 ，Nicole Kidman 嗰间屋我见咗嘅， 同埋女神系咪啊？定系阿 Iron Man 嘅屋， 好睇啊！ 有猫噶嘛，不停都黐住，唔好俾猫出去。 又话有啲即系有啲我唔系好熟嘅明星，即系佢系出名，但我唔系真系好 like， 不过又睇到就。介紹哦，原來佢屋企係咁，哇！呢個人咁有錢嘅咁咯， 係啊，我都幾中意睇呢啲嘢。 因為佢啲，我心諗，哇！佢啲屋好似示範單位咁嘅，好似冇人住，即係好似唔似係生活緊咁。 嗰啲係佢其中嘅一間屋， 係啊， 可能 你有冇諗過？ 哇！呢间屋有冇即係你唔似住緊咁？ 但 係唔係 嗰啲屋幾真實嘅， 係即係佢咁靚嘅， 係啊。但系呢啲鬼佬先会做，香中国人唔会做， 亚洲 亚洲 人好少叫你咁样邀请你睇， 之前嗰个 私人啊嘛， 之前咪有咯，即系月老个男主角， 哦佢自己拍咯， 系柯震东佢，但系佢拍嗰间屋唔系佢住紧嗰间屋， 系 佢其中一间， 即系唔系唔会俾你知啦，真系。 唔系同埋之前好似有个好出名嘅，系咪萧敬腾啊？ 哦，佢嗰个咩大宅啊嘛，咁样几层噶嘛， 嗰个节目嚟噶嘛，好似又系。 不过佢都冇住喺嗰度啦。 系啊，佢住喺大陆。 真系好有趣，都咁多人可以话嗰啲鬼佬都冇住喺嗰度噶，但系中意睇咯。 其中一间咯。 同埋有 一 首 tour 啊，其实我成日都睇噶。 同埋啲快问快答嘅，好兴。即 系 佢会 search， 譬如佢攞啲网民嘅问题问翻雷神，即系问你点解你咁大只嗰啲 ，Wow keep fit， 咁嗰啲佢答你一扎嘢咁咯，几中意睇嗰啲。 系系系， 嗰啲我就冇 subscribe 嘅。 即系例如有一轮我都好中意睇人哋嘅屋企啊、布置啊嗰啲咯，或者系。工作室布置啊嗰啲咯，即系哇，原来咁噶，哇，原来有啲人用 台湾系咁啊，外国系咁啊， 系啦， 香港原来就咁、啊。 当你睇外国啲，哇，好靓啊，咁嗰啲咧，人哋喺一间房又唔知点样装修，即系譬如张台摆喺度，即系佢又快镜啦，又系、 哦、 即系执到咁样啊，即系搬好啲嘢、啊。 嗰啲我几中意睇， 因为唔使听噶嘛。 系啊，即系想睇个画面，哦，佢又 系啦，又 冇 到 有， 系啦，我觉得呢啲都系好多人都中意。 但系我觉得近期 Y Y 睇咗一个 channel 系，我觉得好犀利嘅，就系一个师奶， 哦系， 有三个师奶好叻嘅。 哇，所以我就系无意中，即系好似黑人，唔系好似土人咁咧，突然间有个推荐一啲黐地板，即系有啲人咧佢会自己。 铺 地板嘅， 哦， 咁 我知之前佢都系自己铺噶嘛， 系即系买翻嚟铺， 自己整啦，总之 即系自 DIY 啦，你咁讲 系。 咁啊，唔知点解有一个话咩教你咩公屋一人单位铺地板，贪得意 好多呢啲标题 系啦。咁就类似系咁啊， 咩如何用最低成本将公屋变成私楼咁嗰啲。 咁跟住就无聊咧，杨怡都喺度，我就 按嚟睇啦，跟住我按嚟睇佢 拖埋落水， 唔系几好睇嘅都。 我按咗先，跟住佢就嗬，即系佢睇啦，踩系。 我鄙视佢嘅，当然 系啦。最搞笑咧系佢就教你点样砌地板，即系自己喺边度买，买翻嚟点样砌啦。 嗯， 其实我以前都睇过好多，尤其是韩国嗰啲嘅，唔会嘅，因为好攰，因为系踎喺度嘅，踎好耐嘅。 我哋已经做过一次噶啦， 阿杨怡有试过做嘅，我冇试过，因为太。踎喺度条腰好辛苦嘅，其实好啦，唔好讲呢样先。咁跟住咧，我就想讲咧，就系咧，咁我咪睇，实睇过好多呢啲地板咁，但系点解会继续睇落去咧？最搞笑系咩咧？嗰、那个 channel 咧系一啲我谂都差唔多五六十岁嘅阿姐经营。 哦， 佢系一啲师奶咧，佢自称师奶添嘅啦，喺嗰个 channel 就有三个师奶，因为我大概睇佢啲片，多数呢三条友嘅，咁啊。当然有两个核心成员啦， 呢个系我哋老咗嘅方向， 我唔知道，好搞笑。佢哋三个咧，首先咧，佢吸引我继续睇落去，因为佢哋好真实噶。佢哋话嗱，而家咧，我哋就买咗呢只地板咧，淘宝翻嚟呢只，点解会买呢只咧？诶，因为佢几多钱咧？跟住佢哋讲得好真实咧。嗱，拍摄上咧唔靓嘅， 系， 我估计 太差嘅， 我估计佢即系普通用个电话拍。其实唔靓嘅，好啦，但系咧，点解我觉得佢哋讲嘅好，真系好贴地啊？咁佢就同埋你 feel 到佢哋三个好互助嘅。另日嗱间屋咧系某一个师奶，然之后另外嗰两个嚟帮佢，一个就拍嘢嘅， 哦系， 一个就唔做嘅，因为就 系 拍嘅啫，另一个就即系影佢两个啦，咁啊嗰两个就话嗱你应该咁嘅，应该咁样摆先咁，咁好帮助嗰位主要嘅业主嘅，即系 跟住佢下一个就话嗱你自己做啊，我唔做噶， 咁我见到佢哋手望相助咧，你谂下讲紧真系阿姐，我谂真系六十岁， 要自己铺地板， 佢哋好犀利，真系搞晒所有，例如诶砌柜啦，佢哋好。好中意自己砌嘢，自己搬嘢，好恐怖搬嘢。跟住后屘我见到砌砌下咧，嗰个师奶成后期咧系包晒腰封啦，戴晒手， 哦、有扭晒架撑 但系佢哋有诶适宜嘅，佢、就话喂你有啲人啊睇到我戴呢、這个，哎呀问即系下面咧。 哦 跟住其实冇嘢嘅，即系只系 帮下力啫， 系啦，即系辅助嘅咁样样跟住后屘我睇下就佢哋有好多原来自制嘅嘢嘅，即系譬如例如佢哋好中意买啲柜翻嚟自己砌咧，自己砌真系自己砌， 嗯， 好叻。我觉得佢几 秒前讲咗一次， 系哦 ，sorry。咁咧就我觉得佢哋呢个年纪有咁嘅心。去做 YouTube 片， 你都可以。唔单止净系片，佢会咧将譬如淘宝买嗰个嘢放出嚟，然后 即系 睇几多 啲 嘅。你 谂 下六系六十岁嘅师奶， 我谂佢都五廿几六廿岁啦。 然后我老母喺度睇就睇快嘅直播， 系啦，你就觉得哇，佢哋劲，真系 好叻啊！ 你哋有冇留意下你屋企人睇紧啲咩 YouTube 嘅嘢？ 废嘅 有 系啊，杨怡先，你屋企有冇见屋企人都睇咩 YouTube？ 因为我 见 得 而 家火猪跟谢霆锋 全部啊。 有一次咧，歪歪就嚟屋企，可能打下机啊，食下嘢，咁咧就听到我姑姐睇 YouTube 听到，然后嗰啲片段就系啲我称为假新闻， 哦， 就系上面就播张柏芝与谢霆锋，嘟嘟嘟嘟嘟， 即系我知个画面，佢自己一堆字向上褪嘅啫嘛，系咪？ 嗱，佢呢个咧，佢呢个咧就系一个诶核突同埋假新闻版嘅博仔。 唔系，其实我觉得佢咧即系可以做呢啲娱乐新闻，但系问题咧好多系假嘅，标题已经系假，但系有人揿入去再听咧，真 系 离谱啦。例如你头先讲。呢个系点解我哋成日扮呢条声？因为咧好多咧个标题就话点解谢霆锋同张柏芝离婚咧？因为谢贤又同佢有拗撬啊，或者佢滴波啦点？因为呢个咧系成日嘅标题嚟噶，因为嗰排即 系 可能或者嗰一轮啦，嗰啲人好注意点解佢哋离婚啦？ 系 话即系张柏芝系咪得罪咗边个？即系好假，好啦。另一个标题咧，我就话咧，胡枫入咗医院啊，跟住罗兰咧去睇佢，跟住有张相咧，明明嗰张相，点解我会咁讲？因为我屋企嗰个老豆，佢竟然睇到标题就话，哇，听闻咧胡枫咧入咗医院，因为胡枫咧年纪好大啦，咁当时佢就唔知就嚟系咪演唱会定咩，即系可能佢就 之前， 哎，佢而家点咧？唔知点咧？话佢入咗医院。哇！你边度听翻嚟噶？诶，听唔到咩 ？YouTube 有条片话胡枫入咗医院，罗兰去探佢啊，跟住有张相咧。 而嗰个系一套戏嚟噶嘛？ 剧集嚟噶嘛？咪欧阳震华嗰套啊？ 即系个 欧阳震华 系啊， 佢哋系鬼嚟噶嘛？ 我一家老友记， 系用嗰阵时佢哋嗰张相就罗兰类似系探佢咁嗰啲，即 系 嗰啲张相 剧照 嚟 嘅。 跟住我一睇咧就 屌 咩啊？我话乜嘢啊？ 佢哋其实嗰一辈人好真系。 好真系信。 我同你讲，佢哋真系信。佢就话佢嗱，佢自己都质疑，佢就话：，唉、哎，胡枫入咗医院，点解罗兰去探佢噶？即系佢哋唔系，即系佢哋系一个可能都系 artist 嘅朋友，但系你 好多老朋友嚟， 佢即刻去拍佢，即系觉得好似 睇系嘛咁。 跟住好奇怪，因为我话。你净系你都话有问题啦，咁你点样信呢？诶，唔系，佢呢度写嘅， 唉， 跟住成条片咧系只系一个人，好似机械式 Siri 喺度讲嘅， 应该系 Google 嗰个语音啊，系咪？ 唔系啊，而家系有时咧，你俾啲字佢就会自动读嗰啲嚟，系啊， 电脑声咯。咁但我想讲咧， 假声嚟嘅， 成条片冇一样真嘅嘢支撑到，例如啊，冇一啲报道，即系唔系一啲影住新闻咁样样嘅嘢， 乜都冇，只系 up。 一张相， 唔系，仲要呢啲系好多系简体字啦，而且咧有一啲频道系咁嘅，有一排我 K 入去咧，因为可能因为我有中意即系 like 到林 Eason 啲嘢啦，佢就 recommend 我一啲片啦， 就 话 林 Eason 已经离婚啊，咩咩唔知点样，老公疑似小三， 有啲人就好似我老豆咁去信噶， 系啦，但 系 冇可能， 系啦，佢话佢哋咁样，我讲吓呢啲系假新闻，嗱佢最好笑系佢问翻我。你又知系假嘅， 你又知系真嘅， 即系佢 challenge 翻我，即系话你做乜话定系假嘅？咁点解你会觉得系真咧？ 假嘅 系啦，你点样答佢啊？我想问，嗱你即系 答咗咯。 嗱我哋 凭咩话系真咧？ 嗱我哋咧系可能我哋比较即系会知道，诶呢啲唔系真嘅。 我哋可能会 比较留意啦， 留意一啲真实嘅新闻。 系啦，即系同埋用一个智慧去分析。 所以我而家系成日都 report 呢啲假新闻，因为我觉得误导咗一啲人。 嗱，但系我发现咧，佢哋咧唔知情嘅人咧，尤其是佢哋废老派咧，佢就会咧因为睇得多咧。佢成个 YouTube 都系咁啊！佢成个 YouTube 都系呢啲片啊， 系啊， 然之后全部都系呃拉噶。 因为你只要睇咗一个之后就下一个啊嘛， 即系好似睇咗一次识脱皮之后就成个画面。 系啦，咁啊难怪佢嗰度成日都净系吸收到呢一啲嘅新闻。 后来我屋企人即系我姑姐， 你使唔使帮佢翻去 delete 晒啲观看记录？ 我有心咧，就即系曾经有人做过，即系话我哋话，诶、哎，即系将佢呢啲譬如 观看记录 delete 咗佢咯，等佢再重新。看的时候不会看那么多这些咯。 我姑姐看煮的时候现在不看那些垃圾。 我妈有试过这样，我妈是问我咯，啊费玉清 是 不是说 是,、 啊、 是不是有病所以不唱，跟着我说 哪里说的， 我就觉得奇怪，我说哪里啊，那个 YouTube 条片说的，这样跟着我就忍不住隔他，我说 YouTube 那里说看一千条片啊，给一千万你看不看啊， 喺边度啊？ 佢嘅喺度，笑下笑下咁，跟住我就话：其实你觉得系咪真嘅？诶、哎，我觉得唔系咯，咁咪系咯。但系条片咁讲，我话其实咧，有我话你哋咧惯咗佢哋嗰一代人就 系， 只要嗰啲嘢系上咗电，唔系电视添啊，而家只要有人讲出嚟咁样，成条片仲唔系真嘅？ 因 为 佢哋 会觉 得咁样样讨论嗱，佢哋个形式观 念 系观念，就系你登咗出嚟就 系有人公开讲咁样就 系 噶啦。 因为我哋嗰个背景唔一样，即系佢哋嗰个年代 我哋要 fact check 系年代咧，佢哋系喂登得出嚟系真 嘅，电台讲嘅。 而家我哋呢个资讯、就是、喂随时你上网或者 咩都有啊 ，Facebook 乜叉都可以整出嚟。 系啊， 我哋系唔会咁尽信噶嘛，但系佢哋唔系噶，佢哋会觉得呢啲。啲嘢整咗出嚟俾人睇到就系真嘅，佢哋咁佢哋仲系好嗰个旧年代觉得拎得出嚟讲系真嘅，但系而家唔系咁啊，乜鸠 就算唔系真嘅都可能差无几啦， 系啦，真 风月来风啊， 系空穴来风， 系空穴来风， 即系我识佢觉得讲得都系差唔多系嘅啦咁嗰啲咯， 所以我谂定期都系洗一洗佢哋嘅 YouTube 记录咯，我咁讲。 嗯、即系 佢 哋睇 嘅， 有佢哋嘅啫。唔系，我觉得呢啲， 我会直接同你讲，你唔好再睇啲假新闻啦。 同埋咧，我想讲睇还睇啦，你唔好开大个声嚟睇啦。 哦， 你自己细声啲，塞住耳又好啊？点样睇？ 我就系咁，我屋企佢哋搭车、地铁都有好多都阿叔就咁都 系 睇 啊，同埋唱歌咯。 我庆幸我阿爷睇剧集嘅啫。 即系佢哋咁样睇啲 YouTube 咧，好已经好冇益噶啦，唔系咯，仲要再继续睇。 然后我哋就好似嗰啲以前啲家长咁，冇玩到电脑啊，坏眼啊，而家冇睇到手机啊，坏脑啊，因为佢哋唔思考，睇唔紧要，你可唔可以思考下？我成日话， 佢哋觉得吓乜唔系真嘅咩？都整咗条片出嚟咯。 嗰啲片有几难整啊？ 唔系佢喺佢嘅角度咧，觉得系嘅，因为佢哋觉得唔识整啊嘛。 咁所以就点解咁多骗案出现咯？ 系啊， 即系佢就咁打嚟，有人话大湾区唔知咩，佢又去。 系，所以 卫生署打嚟， 所以一调翻转咧，系咧呢类型嘅年纪嘅人咧，要留意唔好俾 网络安全系咪？ 系咯，唔系 哦，佢哋好严重啊， 系啊，嗰个网络安全唔系话啊细路仔唔好睇咸嘢嗰啲啊，即系佢嗰啲， 系啲老人家唔好睇啲唔好睇啲戇鳩嘢， 老人家都唔好睇咸嘢，个电话仲喺度嘅，到时搵我哋 啊，唔好啊，系 我成部抌咗佢一屌，唔捻知啊。唉，好啦，嗱，都系嗰句系咩？记得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系啊，虽然 YY 唔系成日成日 唔好理佢啊，疏鸠你哋，唔好嗱，你哋真系， 但 系 一定要关注我哋。 系 啦， 你为咗我同杨怡，好冇？ 我唔 subscribe， 唔好理佢。 你哋可以 subscribe 我噶嘛？ 我唔想啊，佢报应报俾佢得啦，唔关我哋事。OK， 画翻条界先。好啦，下集再见啦， 拜拜。 Hello。 Yo, what's up?